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20:15，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好了，说完了我们每天的固定开场词，接下来说的这些内容呢每天都不一样，我们来关注科学，科学领域的最新的进展以及那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技新闻啊，第一个呢是和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的这个考察有关系，我们来说一说第12次中国的北极科学考察圆满完成，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近日，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雪龙二号极地科学考察船，顺利返回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圆满完成。考察队于7月12日从上海起航，历时79天，航程1.4万海里。在考察期间，考察队员们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在北极公海区域采取走航观测、钻面调查等方式，顺利完成楚科许海大气、海洋、生态等综合观测，取得多项科研成果。我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北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我国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影响，进而关系到我国在农业、林业、渔业、海洋等领域的经济利益。 说说北极啊，大家一定会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要去考察北极呢？我们在海域上，包括呢在整个的领海这一部分啊，其实和北极都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接壤啊。为什么我们要去观察北极，要去了解北极？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北极它不仅仅是某些国家的北极，也不是北极圈的国家的北极，是全人类的北极。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大话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北极南极影响着全球整个的气候的变化，这个变化呢包括洋流，包括大气物理在内，都是和北极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于北极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够了解呢整个气候的变化，进而呢做出一些提前的预测呀、预报啊，乃至政策的调整呢，来保护我们本国的农业，包括一些这个渔业的一些这个生产。与此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北极其实现在随着全球变暖的这个影响啊，北极呢到了每年的夏天呢都可以进行自由的通航了。那既然是通航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一些远洋运输啊，一些跨大洋呢，不仅仅只有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选择了，可以从地球啊，我们打算比喻地球为一个人脑袋吧，啊，我们就可以从人的这个脑袋顶上过去，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也要对北极的航路有更多的了解。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呢，在北极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包括矿产，包括石油，包括天然气。当然，根据目前的这个法规呢，近北极的国家啊，或者说在北极圈内啊，我刚才说的不对啊，是指在北极圈内的国家呢，对于附近领海的这些天然资源呢是有开采的权利的，但是呢也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机会。大家知道中国的工业生产，尤其我们建造很多工业设备，那这个能力太强了。那么有些国家要是开采不过来的话，咱们是不是一起可以来合作呢？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要去了解北极呀。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有关北极的考察，其实未来北极的考察还会进行，而且呢我们对于北极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这个事儿呢我们聊一聊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啊开学了啊，他们开了一个学院，学院的地方呢放在了法国。法国总统呢马克龙还主持了世界卫生组织学院的奠基仪式，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法国总统府近日发表新闻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里昂主持了世界卫生组织学院奠基仪式。该学院校址位于里昂的生物医学区，预计2024年落成启用。在数字化学习、面授和混合教学模式下，它将为世界各地数百万人提供卫生领域的终身学习机会。 该学院还将设有一个世界级的突发卫生事件模拟中心，卫生工作者可在大规模伤亡和疾病爆发等模拟场景中提高能力。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该学院是对健康、教育、知识和技术的投资，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投资，也是对更健康、更安全、更公平的未来的投资。2019年6月，法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关于建立世界卫生组织学院的意向声明。据悉，法国政府计划投资1.2亿欧元，用于学院的基础设施建设。 刚才我说的有点不太准啊，不是开学，是开建了。关于呢世界卫生组织，大家非常的熟悉，尤其呢在这两年的疫情当中，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呢，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科学家，包括政府组织，我们来共同去对抗新冠病毒。当然呢，世界卫生组织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对抗新冠病毒，未来啊，人类社会肯定还会受到其他的这些病毒啊、传染病啊，包括一些公共卫生的风险的影响。我们怎么可以将这些风险降到最低呢？其实就得需要更多的人才。其实一位医生的成长啊，尤其是这个外科医生啊，当然我不能把话说这么死啊，不仅仅是外科医生啊，很多科啊，所有医生的成长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医生的成长，他其实有学识的建立，还有很多经验的积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啊，只靠一个国家或者一片区域，乃至说一个医院的医生，其实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有限的，得需要呢更多有经验的医生，更多呢见多识广的医生来跟其他的医生做更多的这个分享。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学院，这个学院呢不仅仅说是来培养普通的医生，更多的是给共同啊来去参与到维护人类健康的这个事业当中的这些有志之士，大家来制定一个交流的规则。那么在规则的这个帮助之下，我们其实可以进行更多经验的分享，而这些经验的分享也势必由这些分享者呢带回到他们的各自的国家作为受益者。那么未来也会在整个全球啊维护更多公共卫生事件的这个应对的过程中来扮演更加强大的力量。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两则科研新知，接下来我们继续啊说一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知道呢，狗和人类相伴呢在 1.5 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实际上其他的动物和人类的相伴时间呢一直是一个谜。比如说我们现在餐桌上离不开的禽类啊，鸡肉啊、鸭肉啊，这些肉不能说这些肉，这些小动物们啊什么时候和人类开始相伴的，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发现。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人类饲养猛禽历史可追溯至 1.8 万年前至6000年前。据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1000多块褐驼蛋壳残片化石后得出上述结论。这些蛋壳出土自澳大利亚以北新几内亚岛古代人类住过的两座石屋中，蛋壳年代距今有6000年至 1.8 万年历史。研究人员发现，人类饲养褐驼这种猛禽的历史比鸟鸡早数千年。褐驼又称食火鸡，体型高大，为仅次于鸵鸟和鸸鸟的世界第三大鸟，擅长奔跑和跳跃，但翅膀退化不能飞。它最内侧脚趾长着一个十多厘米长尖利似匕首的指甲，发动攻击时可刺入对方，致对方受伤甚至丧命，被视作最凶猛的鸟类之一。褐驼分双垂褐驼、单垂褐驼和猪褐驼。研究人员说，古代人类饲养的可能是体型最小的猪褐驼，其重量仍可达20千克。 刚才说了人类开始饲养猛禽的时间，没想到这么早啊。当然呢，褐驼呢跟我们后来养的鸡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也没办法嘛，面对缺衣少食的远古时代的生活，有的吃都已经不错了。好了，最后在这个环节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哎呦，这有意思了啊。未来人类如果我们要是在月球上建立科研基地的话，这项发明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水源。意大利的研究者研究出来了在月球上取水的这个取水还有取氧气的装置。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进行的，我们了解一下。 未来的月球探险者也许能从尘土里挤出水来。 一台圆形设备可以高效自主地从人工制造的月球尘土中提取水和氧气。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的米歇尔·拉瓦尼亚及其同事制造并测试了一款从人工月球尘土中提取氧的装置。该装置的主要部分是一个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的熔炉，这样的高温使被送入熔炉的月球尘土直接从固态变成气态，然后研究人员向其添加氢气和甲烷，这些气体随后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可以从中提取氧气的水。提取氧气后，还剩下三种主要物质，氢气和甲烷，可以被送回熔炉，而富含金属的月球尘土，要么被留下来，要么进一步加工用于其他用途。研究人员测试了该系统的几个不同版本，最高效的版本从人工月球尘土中提取了 24% 的氧，占尘土样本总质量的 11%。 研究人员表示，该设备可以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且无堵塞。 现在我们觉得啊，将来在月球上设立科研站可能是一个天方夜谭，但实际上这事儿的可行性实在是太大了。当年谁会想到，哎，咱说的这个当年，比如说60-70年代吧，上个世纪，哎，谁会想到人类会有空间站漂浮在地球的头顶上啊，天天围着地球转呢？哎，其实这事儿现在都已经实现了，不仅仅是国际空间站，还有中国的空间站。未来我们登上月球，在月球上做一个长期的居留的一个空间站，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研新知，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120万一袋的药，这个药为什么这么贵呢？是因为它能够治愈癌症，但为什么这个药这么贵呢？那是因为它整个在制备的过程中其实呢有着不可替代的方法。具体是什么，我们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生命医疗领域，癌症的治疗一直是最热点的话题，新的治疗方式或者新药的出现总能引发人们的广泛讨论。最近又一款新药受到了人们广泛关注，被关注的原因除了疗效以外，还有120万元一袋的价格。正所谓抗癌新药再登场，只是价格很昂贵。这是一款怎样的药？它治疗癌症的原理是什么？为何如此昂贵？在未来它是否有着降价的可能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抗癌新药再登场。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癌症治疗有关系。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啊，国内首例 CAR-T 治疗的淋巴瘤患者不久之前在上海瑞金医院使用了零售价为120万元一针的抗癌药，在治疗2个月之后呢，患者体内已经没有了癌细胞，症状得到了完全的缓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120万的价格听起来已经让人非常敏感，这个价格呢也是超出了一般人和一般家庭的负担能力。究竟这么贵的药物是什么？作为癌症的救命药为什么会这么贵？以及在未来它有降价的可能吗？本期节目我们就和各位来分享这个话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剂科病房药房组组长、外科临床药学组组长夏雨。夏医生您好。 您好。 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啊，这个药物的名字叫做阿基伦赛注射液，它是一种呢用于叫做 CAR-T 的癌症免疫治疗的药物，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这种注射液它是什么东西，它治疗癌症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阿基伦赛注射液呢，它的商品名叫做一个益达凯，它其实是就是现在国内刚刚上市，它也就是上市半年多吧，然后国内首批的一个 CAR-T 的药物。那这个药物呢，它其实现在的适应症主要是用于淋巴瘤，也就是说主要是用于血液科的这些疾病。 嗯， 那目前在国内的话，我们现在批准的也就是包括像弥漫性大B淋巴瘤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血液科的疾病，我们一般可能都会选择这个药物作为3线的一个治疗方案。 嗯， 您刚才提到叫做三线的治疗方案，三线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淋巴瘤的话，我们是会有一个所谓的就是临床指南去进行一个治疗的。常规来说呢，我们会选择一些靶向药物，根据它的基因位点的检测，我们现在其实有获批一些靶向药物，比如 CD20 等等，或者 CD17， 去看它是否选择靶向药物是否有效。那如果在靶向药物的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或者说复发的情况下，我们这时候就会选择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传统的全身性的化疗药，就是我静脉啊注射的这种化疗药可能会副作用比较大。那么在二线的治疗方案仍然失败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时候才会选择三线的治疗方案，基本上这就可以说是最后一搏了。对， 刚才我还提到一个词儿呢， CAR-T。我印象中这个疗法或者说这个免疫治疗的思路曾经是获得过诺贝尔奖，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癌症免疫疗法，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CAR-T 究竟是什么原理？ 其实 CAR-T 它整个的治疗疗法比较复杂，就是说简单的说，它是需要从我们的人体里边自体的去抽取血液，然后呢分离里边的 T 细胞，然后呢在我们的体外，就是我们把这个 T 细胞分离以后，在体外经过基因改造，然后这种基因改造的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免疫受到免疫改变的这种 T 细胞，它可以定向的去识别我们的自己的肿瘤细胞。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定向改变的这种 CAR-T 的 T 细胞以后呢进行扩增，所谓的扩增呢其实是要借助我们的这个病毒细胞，然后呢进行扩增，扩增完了以后再回输到患者的自己的体内。所以它是一种非常个体化的一种治疗方案。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阿基伦赛注射液，它是一种注射液，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讲述的，需要把人体的细胞拿出来，重新在这个注射液的帮助之下进行培养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阿基伦赛注射液，它虽然叫做注射液，但是说白了它其实是一个血液制品，和大家传统意义上我吃的口服的片剂和静脉的注射化学药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点类似于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人血白蛋白是其实也是经过我们人自体的提取出来，然后进行一个比如洗脱然后再回输，然后这种 CAR-T 的疗法你看到的其实是类似于血浆的啊这样的一种形式，它其实完全是一个生物制品，所以不属于化学药物。 我们在新闻当中的描述啊，其实是打了一针觉得这个病人的病就治好了，那打的这一针究竟是他身体以外的药物，还是从这个病人身体当中提取出来重新又进行医学加工以后回输进去的药物呢？ 其实是完全这个患者自体的血液，然后分离出来的 T 细胞经过基因改造扩增之后，然后再回输到患者体内，说白了其实是患者自体的细胞经过基因改造的细胞。 那新闻中描述打了一针，这个打了一针是不是有点不准确？ 应该怎么说，咱们好像说到打了一针感觉就是打了一个屁股针或者肌肉针，是一个肌肉注射的状态，其实不是啊，就是我们很多还是静脉注射，然后这个就是阿基伦赛注射液，它是一个完全个体化定制的，就每个人我需要自己抽你自己的血液，你自己的 T 细胞去经过基因改造，然后才会然后回输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边，所以呢你看到的其实也是大概一袋就是200到400毫升吧，每个人因为它根据它提取和扩增的量不一样，所以会有差异。就是这样一袋类似于血浆的一个输液袋啊的一个形式，然后呢是直接回输到我们的体内的。 那这个过程是只能治疗我们刚才讲到的淋巴瘤细胞，也就是血液类型的癌症，还是说所有的癌症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治疗？ 是这样子，目前所有在 FDA 包括 EMA 以及在日本上市啊，因为它现在主要是在美国、欧盟和日本，其实都获批了 CAR-T 的疗法，而且是好几个公司全部批准的，都不是实体瘤，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肺癌、胃癌这种都属于实体瘤，它在实体瘤上都没有获批适应症，全部批准的都是血液科的这种疗法。因为呢和它这种血液科疗法的这个局部的靶点的位置还有血药浓度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 T 细胞它回输肯定回输在血液里边，而我们的血液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大 B 细胞淋巴瘤啊等等，它的主要的这种肿瘤的这个靶向分子其实也是作用在我们的血液里边，所以它是有针对性而且有足够的可以说是这种治疗的浓度去消灭我们体内的癌症细胞。但是你像实体瘤比如说肝癌或者说肺癌，它一定是在某一个部位，那个这个时候的话它局部血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少，它也没有办法就迅速去吃掉那么多的一些肿瘤细胞，所以它的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局部的一个 高浓度的这种组织效力。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有获批任何的实体瘤。 就是这种 CAR T 的疗法只能去用来治疗像淋巴瘤，哎，或者说跟血液有关的癌症的疾病。 是的，它的适应范围是非常明确的，就很小的一部分，特别是一些实体，就是实体瘤是都不能使用的。 嗯，那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类型的癌症和血液有关的癌症，是不是只要用了 CAR T 这个疗法，咱花这120万都能够药到病除呢？ 也不是，就是 CAR T 疗法的话，它的受限制非常多。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本身是需要基因改造的。 嗯， 那有的患者他的起始原料可能就会受限，比如说我需要不断的你血液的一个去提取，对吧？我要提取足够量的 T 细胞才能经过基因改造然后扩增。但是很多患者本身，比如说我的血源本身的里边的 T 细胞含量就不高，或者说我患者本身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没有办法一次拿够足够量的这个血液去提取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成功。所以很多患者第一就只有一次机会，就 CAR T 疗法的话，我相当于我真的要就是流出那么多的血，而且这些血的话不是一次啊，比如说我一次流出2000毫升，不是一个意思啊，我可能一天抽200，第二天抽200，就是这个意思啊，足够保证我的起始物料啊，这是要有一定要求的。 嗯， 那第二呢，就是我的整个的它的质量或者说检测是非常复杂的。在整个 CAR T 疗法里边，因为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它首先要提出来，然后呢再把 T 细胞分离出来，分离出来以后呢还要进行一些扩增，它总共大概有14到15个步骤。 嗯， 而且每个步骤的话都要求是完全的超净和除菌，就是无菌啊，去这个去操作的。所以一旦任何一个步骤污染了，那整批次就相当于你就没有办法，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做无菌处理嘛，就是说因为这个血液是活的，细胞是活的，我没有办法像我紫外线消毒啊，那你整个血液细胞相当于就被那个杀死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对生产工艺或者说它的生产的这个水平要求也很高。 嗯， 所以有可能在这个治疗的或者不能说叫制造的过程中就没有成功，这也是可能的。 嗯，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呢是一个逆转录，就是说它中间是要经过改造，然后选择的是逆转录病毒。 嗯， 那这个病毒的话本身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就是是有一定的病毒颗粒的。 嗯， 所以也有患者在国外使用 CAR T 以后反而被病毒所感染，所以这个技术的话要求也非常高。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这种逆转录病毒是经过2代以上优化的，但是也存在这种继发感染的一个风险。所以选择这个疗法其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治疗上的不确定性。 嗯，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到第三梯队才会使用这种疗法。 对，最后一线的一个希望。 这个疗法目前呢，在临床当中我们看到了是有成功的案例。那么这个案例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它？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咱们已经掌握了来去解决像淋巴瘤的这个问题？我们至少说有一种看得到的成功的方法了。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淋巴瘤现在其实已经不算是我们的恶性肿瘤，或者说怎么说呢，它已经不是一个必死的无疑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现在像之前的我不是药神里边其实都有很多治疗血液病的一个药物。 嗯， 那我们通过这些口服药物是可以就是说不让这个血液病继续进展，或者说保持带瘤生存的这种状态的。所以对于血液病的治疗，我们其实前景还是比较光明的。那么当然呢，就是说有一些复发的患者，或者说这种重度感染的一些患者，或者重度的一些患者，可能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药物治疗。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其实像现在的比如说 PD-1 PDL-1，那么在我们血液科的包括这种淋巴瘤这块也有很多的适应症，所以也是大家可以去选择的，而且治疗率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治疗保证的。那么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没有选择了 OK， 我们现在其实有 CAR T 的疗法是可以作为最后一线的一个支持。 嗯， 但是并不能说我们有了 CAR T 疗法以后就一定是消灭癌症了，或者是说我在血液科的癌症就对我来说就是不值一提了，这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因为确确实实在 CAR T 的治疗方上的话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嗯， 那么对于这个国外对于 CAR T 的它的治疗成功率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主要有两方面啊。一方面的话，本身做 CAR-T 实验的，不会像我们比如说一般的药品做一期、二期、三期啊，很多期的临床实验，凑够那么多的样本例数。那 CAR-T 的话，它本身的样本例数就非常少，一年可能在全国来说，我们能够做到100例，也就是撑死了。 嗯， 为什么呢？一方面是能够入组的，或者说能够适用于 CAR-T 的，本身就属于我刚才说到了三线的，然后难治的复发的患者就没有那么多数。那么第二呢，还要负担这个120万的这个费用，其实也是很大的一笔费用。第三呢，就是它的厂家也没有这么大的产能，这个不像我们的化学工业生产啊，我投入100斤原料药，我就能生出来100斤的这个啊药品，甚至更多。它不是的，它完全是个体化的，所以每一个步骤都是一对一的，就相当于我为你私人定制的这样服务。我们之前曾经和复星凯特也去沟通过，他一天就是他同时能够执行的大概是只有10例患者。所以的话，我们当时的话就算了一下，因为它整个的生产周期包括回输周期是在1个月左右，所以它一年现在也就是大概100个患者的能够这种提供的这个治疗量。所以也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啊，我 CAR-T 存在了以后，我全国的癌症患者都可以覆盖啊，并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120万这个问题吧。这个数字呢，非常的让人敏感。对于大部分人、大部分家庭而言呢，可能没有办法来负担这么高的价格来去治病。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它的价格会这么贵？在未来有没有降价的可能？ 是这样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120万，已经觉得这个是超出我们大家的想象了。但实际上这个价格和国外的上市的价格比已经是比较便宜，或者说目前是全球最低了。那么它在日本上市呢，大概是200万人民币左右，在美国的话大概是170万，换算成人民币啊大概是170万左右。所以在中国的话，由于其实目前在中国我们现在已经是有两家了，第二家已经上市了，是药明聚诺的啊，这个也是 CAR-T， 它已经获批了，所以其实是有两家。但是中国现在做 CAR-T 的，就是或者说后续会上市的，大概有20家左右，所以目前它在中国的定价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因为在整个 CAR-T 的它的定价里边呢，它的研发成本当然是要考虑的，它的整个的研发成本大概是6到10亿，在中国是6到10亿。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厂房和人工，而且它的耗费的人工是私人定制的这种嘛，人工费用是比较高的。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药品的成本的话，之前曾经有人核算过，大概是70万左右。然后加上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税费啊等等。所以其实这个定价在中国来说已经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次性收费，对吧？我们很多的比如靶向药你是要长期去吃的啊，我可能吃4、5年每天都要吃，但是 CAR-T 的话确实它是一次性收费，所以它的这个定价来说，从药品的定价里边真的不算是很高的，只不过是一次掏这么多钱，大家可能会啊比较的敏感。对， 您说从药品的定价当中不高，但是120万啊听起来确实这个数字不小了。您能不能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跟120万比起来，那些药物可能会更高，花费的成本会更大，那么相对而言可能这个120万就容易理解了呢？ 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说到120万的话，首先是有一个，就是这个是全自费的。而且暂时呢可能都不要考虑这个药能够进入医保。这个是就是不太现实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二线或者说 PDL1 的它的一些新拓展适应症还没有进呢，所以这个药的进入医保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在国外这个药定价更贵，但是为什么在国外可能大家并没有反应这么大呢？是它进入了一些商保，比如说在美国这个药是由商保来去负责报销的，所以如果你能够买商保的时候 OK 这个药的话，最高他们能够报销到60%，所以其实还是能够缓解一大部分的这个经济压力。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在日本的话，它是一个全民医疗保险相对来说比较支撑力度比较高的国家。那全球报销比例，就 CAR-T 报销比例最高的就是日本。它的国民医疗保险里边能够报销到70%。所以我刚才说了，日本虽然是200万，那报销70%以后，所以个人支付大概是60万左右。 对。 但是这是一个也是非常特例吧，因为它是需要单独去申请的这种特殊保险，就是特殊的一个支撑。那国内的话可能的话就是 我们暂时还是没有，就说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商保会负责覆盖 CAR-T 这块儿，是会有差距的。 对，就您觉得120万的这个价格，从整个药物的这个制作和研发的角度来讲，这个价格未来也不可能再低下来了。 嗯，是这样，就是我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国内其实要有一个药明聚诺的 CAR-T 也上市了。这个药物的话其实暂时还没有定价，就是还没有公布价格，但是有传言的话它比现在的阿基伦赛单抗还要贵，大概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 哇。 另外，对的，然后呢，其实它两个批准的适应症是一模一样的，也都是血液科肿瘤。然后当时就有人去说了，说为什么你这个 CAR-T 上市了以后反而更贵？应该按理来说，你既然多了会便宜啊。其实也不是，就是说可能从厂家或者从市场销售的角度来说啊，我一开始的话，大家其实是希望能够铺开它的使用的一个。怎么说呢，是扩展使用人群，另外呢需要考虑它成本回收的问题，因为确确实实这个药品它的研发和整个的生产成本非常高，常规来说呢都是需要在5年之内收回成本，所以它前期的定价，包括我们随着后续的包括一些这个人工成本的增长，包括这个场地成本增长，所以呢有可能的价格基本上会确定在150到200万左右。所以这个价格暂时也不会有下降的空间。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就是说，因为 CAR-T 的话其实说快也很快，中国的其实我们的整体的制造业，特别是新药的这块研发能力非常强，然后后续的话可能在明后年左右又会上市2到3个 CAR-T 的这种治疗方案。那么届时的话我们预期可能会下降大概在100万到150万左右。但是由于整体的国内的这种使用人群的一个基数，导致它不太会啊，就是说短时间内就会降价，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价格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忍耐一段时间。 还是得多挣钱呀。不过回头讲来，我想起过去我们曾经探讨过，有一些化学类型的药物随着专利保护期过了以后呢，可以做仿制药，它的价格呢会大幅的下降。那今天我们提到的 CAR-T， 您讲到它是1:1的私人定制，是不是它也许就可能没有办法走这种化学药物的老路，不可能出现仿制药？ 这个是不能出现仿制的，它其实说白了它整个技术链是非常成熟的。只不过呢各家在各家扩增或者说基因改造方式上会有差异，因此它申请了不同的这种商品名或者药物名。所以的话就是说整体的这种成本，就是我的基本的成本和为了维持它的这个药品安全所覆盖的这种安全边际是几乎一样的。那么所以不存在啊，这个确确实实是不存在。我比如说我仿制期到了以后，我会有一个降价悬崖这样的一个存在，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跟您聊了这么多之后呢，其实我是感受到一定的压力了。比如说未来我要是有一天要不小心得了这个病，那掏出这么多钱，我想一想都觉得哎呦，这还是挺让人有压力的一件事儿。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当我们面对癌症的时候，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只有多花钱才能够救命呢？ 是这样啊，就是我个人觉得，首先我们是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预防疾病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先不要想着怎么去治啊，包括像淋巴瘤啊，或者说很多实体瘤，其实是和我们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包括现在一直在提倡健康中国嘛，我们的运动啊、禁烟啊、少喝酒啊等等。其实是和我们的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像中国人肺癌发生率比较多，其实就是和吸烟有关，肝癌发生率多是和喝酒饮酒有关。那么包括这几年的话，血液病的发生，特别是新生儿血水，就是儿童血液病的发生，其实也是和我们一些装修的这种污染啊，甲醛污染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在生活过程中是需要去关注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确确实实就是上市了以后，就是生病了以后啊。有很多的新药也是在覆盖，这个价格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治疗成本那么高了。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在国家谈判啊，每年都有国家药品谈判，其实是越来越纳入了很多新的国外上市的药品。而且虽然我作为一个药师，我真的自己我都会很惊叹，您应该也知道，我经常在朋友圈发，有的时候国外刚刚上市，就比如美国 FDA 刚获批，结果4个月以后中国就已经引进了。我们现在的引进新药的速度是全球第一的，而且我们每年引进就上市的新药的品种 也是全球第一的。 嗯，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其实对于未来的药物治疗有很大的信心。而且确确实实啊，就是可能说到大概就也就五年前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临床指南，我们药就是各种疾病的临床指南，我们的临床指南和国外的，比如说美国、欧洲、日本这种国际上最先进的临床指南一比，会发现我们的药物使用是人家的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 对 对，就是整个的药物选择是不能说别人淘汰的吧，但是已经不是最新的方案了。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指南已经在逐渐的更新，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 嗯， 国内的治疗指南和国外治疗指南的用药的水平可以比较啊，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同一代。 嗯，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由于国谈，由于我们包括为什么我们要去做那个集中采购，就是把钱省出来给这种新药去留空间嘛。 嗯， 然后留出来了以后，大家其实选择的这种药物选择是非常多的。但是呢，确确实实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哎，那我并没觉得我自己要报销了。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国外的适应症拿到国内来，我们还是建议在中国人群上去做新的实验，看看我们的不良反应和国外是不是一样， 嗯， 我们和国外的耐受性是不是有差距，然后再获批。所以呢，它是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滞后的。那当然这个滞后的速度肯定是在逐渐提升嘛。然后我自己能够感觉到这几年国谈的品种，包括覆盖的药品品种和覆盖的药品的适应症都是大大提高的。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已经因为国谈的药品全部都是乙类，报销70%。 嗯， 所以大家其实是真的是省了很大一部分钱的，包括现在 PDL1 啊 PD1这种新一代的靶向药，以及很多的这种 EGFR 啊，或者说不同靶点 CD17 等不同靶点的这种替尼类的靶向药物的，它的这个价格啊，其实是能够负担的啊，确实是能够负担的。 嗯 嗯，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现在也在创造很多机会。之前很多人都说我要去美国、去日本去看病，因为他们有很多新药，然后上市了以后，我可以参加入组的临床实验等等，获得治疗机会。 嗯， 那现在国内其实大家是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国内的话，现在已经就是国务院自己就开了嘛，就是那个乐城博鳌的那个他那个医疗特区。 嗯， 所有在国外上市的药品，国内可以同时使用。那从就是几本，比如说我一号美国上市了，我二号知道了这件事，我也想有，我有一个患者，然后也确实需要用这个药，那我就提交申请，然后呢经过海关，然后运输回来了以后报关，14天之后，它最快时间就是14天，14天之后我们在国内就可以用到这个药。 嗯，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治疗的机会。 嗯，但是您刚才讲到， 大家还是要有信心的。 14天之后就能用到这个药，是只要去海南、去博鳌才可以，别的医院、一般的医院是用不到的，是吗？ 其实对于我们，因为是北京啊，我觉得北京真的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最早这个政策是只有在海南、博鳌才能，比如说尤其是境外注射的，那你肯定在海南、博鳌才能注射。 嗯， 那么现在呢，海南、博鳌它是有一个叫做离园带药，就是它离开那个园区，我也可以把这个药带走，然后每天打卡，它就必须，因为它怕你把这个药卖了或者说销售嘛。 嗯， 它就可以在那个有一个APP， 你在那个 APP 对着它每天打卡视频服药，它有人监督你。 嗯 啊，所以可以离园带药，所以口服药都是可以带走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嗯， 而且呢，其实北京和海南博鳌，就是和海南乐城这个医疗特区啊，去年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所以在今年的北京市的医保患者都可以享受到有一个叫做普惠保吧，应该是叫做普惠保的一个惠保险。 对， 然后这个惠保险是199块钱，然后呢能够覆盖现在所有在博鳌已经使用的100种国际上的新药，就是全部都是主要是以肿瘤靶向为主。 嗯， 这些药品呢在中国还没有上市，但是已经在博鳌乐城已经使用了100种。而且呢在北京市的话，当时包括我们医院都有啊，已经选派了第一批是200多位医生吧，全北京的3级甲等医院各个专科都有。他们和博鳌乐城是达定了一个定向协议，在北京的医生诊断了以后也可以开具处方，然后到乐城拿药了以后回北京继续吃。 嗯， 而且还有普惠保给你报销保险，而且既往病史他也给你报销。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知道这些信息。 对 对， 所以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必要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提到这120万的天价药，大家觉得以后得癌症我要没有120万是不是命就保不住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就以淋巴瘤而言，120万的这一针它其实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选择，那么在此之前其实还有很多更优化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也相对而言价格没有这么贵，也会更便宜。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在政策的层面，在实际上操作的层面，也给患者是带来了许多的福利。而具体的情况，其实您刚才已经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细节，要是各位听众朋友呢有兴趣的话呢，自己也可以上网去搜索相关的内容。最后呢，还是一点，每个人都不希望得癌症，但是呢一旦病来了，那么我们只能以最好的心态来去应对这个问题。那么在得病之前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建立呢很好的健康习惯，那么一旦要是有了病的话呢，咱们就积极的去求医问药，来去找到好的医生，负责任的医生，我们用科学的治疗方法来使我们的身体可以早日获得健康。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剂科病房药房组组长、外科临床药学组组长夏雨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夏医生。 谢谢大家。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家老二真好信，今天就由我来做家务。做家务嘛，对于我这个心灵手巧、慧智兰心、勤劳勇敢的新时代女性来说，真的是太简单了。打个电话找家政公司就可以啊。我现在只需要坐在这里喝喝茶，等家政阿姨来就可以了。哎呀，家政阿姨到了。 你好，我是家政中心的。哎，您请进，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窝、这个窝、还有那个窝都打扫一下。 成。那我现在这就开始啊。哎，这是些什么？看起来有点像垃圾，这能不能扔啊？ 这些不是今年留下来的月饼盒子吗？怎么会堆在这儿呢？ 肯定是我三弟甄好骗干的好事儿。甄好骗，甄好骗。 二姐，你叫我有何吩咐？ 你留着这些月饼盒子做什么？收藏还是收破烂啊？ 二姐，这你就不懂了。你说中秋节的时候大家花钱买月饼，是不是就买个高大上的盒子好送礼呢？所以啊，我想把一些精致的盒子都留下来，以后办一个有深度的专题展览，看中秋节的变迁，也批判一下社会上不良的送礼风气嘛。 听起来倒是挺有意思的。 对嘛，而且现在的月饼啊确实只有盒子值钱， 但这月饼本身也挺贵的吧。我闺女啊尤其爱吃那些水果味的，每年我为了给她买水果月饼可都不少花钱呢。 阿姨，您难道还以为水果月饼就是水果做的吗？错，水果月饼啊其实都是冬瓜做的。 什么？不可能吧，我还说这水果月饼有多高档呢，难道是便宜的冬瓜做的？ 您不信可以问问我大哥真知道啊，他绝对支持我的说法。 没错，冬瓜呢是很多月饼的重要馅料。 你看吧， 没想到好骗这次竟然说对了。 哎呀，我还没说完呢。在食品加工特别是月饼制作中，冬瓜一直都是主力军，这是因为冬瓜纤维含量很高，纤维较粗，非常适合做基料。而水果呢，比如草莓啊、哈密瓜等等，本身纤维较少，单纯用它们做馅料很难成型，也难以长期保存，而加入冬瓜蓉可以延长保质期。冬瓜本身是无色无味的，也没有脂肪，所以不必担心健康安全问题。所以月饼馅料用冬瓜是完全有理有据的。但冬瓜只是基料，并不是说水果馅的月饼里只有冬瓜 啊。这我就放心了，我差点就打算今年中秋去跟那个卖水果月饼的柜台理论去了呢。 可以去理论呢，带着甄好骗去。 哎，为